《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》第34章，又见近邻，第112集。 他知道有结果了，因为他听见周围传来了轻微的动静，像是一些柔弱的身体在森林外围树枝散落的泥土上移动脚步。他睁开眼睛，环顾四周。他看出他们既不是幽灵，也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，他们更像是很久以前从日记里逃出来的那个里德尔，如同几乎变成实体的记忆。他们不像活人的身体那么实在，却比幽灵真实得多。他们朝他走来，每张脸上都带着那样慈爱的笑容。詹姆和哈利一样高，穿着死去时的那身衣服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镜戴得有点歪，就像维斯莱先生。小天狼星高大英俊，比哈利当初见到的活着的时候年轻得多。他步履轻松地慢慢走来，手插在口袋里，脸上笑容绽放。卢平也年轻一些，不像后来那么邋遢，头发也更黑更密。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回到青春年少时曾多次游荡的环境里，他显得很高兴。莉莉是他们中间笑得最开心的，她把长长的秀发捋到脑后，走进哈利身边。那双与哈利一模一样的绿眼睛，如饥似渴地端详着哈利的脸，仿佛永远也看不够。 你真勇敢。 哈利说不出话来，他尽情地打量母亲，似乎愿意永远站在这里看着他。他觉得这样就够了。 你还差一点， 詹姆说， 已经很接近了。我们真为你骄傲。疼吗？ 这个孩子气的问题脱口而出，哈利想要止住也来不及了。 死吗？一点不疼， 小天狼星说， 比进入梦乡还要快，还要容易。 他会速战速决的，他希望赶紧结束。 卢平说， 我不希望你们死。 哈利说，话是不由自主冒出来的。 你们每个人，我很难过。 这话更多是对卢平说的，他恳求他的原谅。 你刚刚有了儿子莱姆斯，我很难过。 我也很难过， 卢平说， 很难过我再也不能继续了解他，但是他会知道我为什么而死。我希望他能理解，我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，让他生活得更加快乐。 一阵寒冷的微风似乎从森林中间吹来，撩动了哈利额上的头发。他知道他们不会叫他前进，他必须自己做出决定。 你们会陪着我 直到最后， 詹姆说。 他们看不见你们， 哈利问。 我们是你的一部分， 小天狼星说。 别人都看不见。 哈利看着母亲， 待在我身边， 他轻声说。他动身了，摄魂怪的寒意没有征服他，他和亲人们一起穿越了那股寒意，他们就如同他的守护神。他们一起大步穿过茂密杂乱、盘根错节的古老的树丛。黑暗中，哈利把隐形衣紧紧地裹在身上，一步步往近邻深处走去。他不知道伏地魔究竟在哪里，但相信一定会找到他。詹姆、小天狼星、卢平和莉莉在他身边悄无声息地走着，他们的陪伴给了他勇气，也是他能够一步接一步往前迈进的动因。他的身体和思想似乎奇怪地分离了，意识没有发出指令，肢体自动运行，就好像他只是这具他即将离开的身体的乘客，而不是驾驭者。他此刻觉得，比起城堡里那些活着的人，这些陪他一起在近邻里行走的逝者更加真实得多。罗恩、赫敏、金妮和其他所有的人倒如同幽灵，而他正踉踉跄跄，一步一滑地走向生命的终结，走向伏地魔。砰的一声，接着传来低语声，附近还有别的生命在活动。 哈利在隐形衣下停住脚步，左右张望，侧耳倾听。母亲、父亲、卢平和小天狼星也停下了。 哪儿有人？ 近旁一个粗哑的嗓子低声说：“ 他有一件隐形衣，会不会就是……” 旁边一棵树后闪出两个人影，他们的魔杖在闪光。哈利看见亚克斯利和多洛霍夫瞪眼瞅着黑暗中，正对着哈利、他的父母、小天狼星和卢平所站的地方。显然他们什么也看不见。 肯定听到动静了， 亚克斯利说。 是动物吧？你说呢？那个蠢货海格在这儿养了一大群废物。 多洛霍夫扭头看看说。亚克斯利低头看了看表。 时间差不多了，伯特的一小时到了，他不会来了。他还以为他肯定会来呢，他会不高兴的。还是回去吧， 亚克斯利说， 看看下面是什么计划。 他和多洛霍夫转身朝近邻深处走去，哈利跟了上去，知道他们会把他领到他想去的地方。他朝旁边看了一眼，母亲笑眯眯地看着他，父亲鼓励地点点头。刚走了几分钟，哈利看见前面有亮光，亚克斯利和多洛霍夫走到了一片空地上。哈利知道可怕的阿拉戈克就曾生活在这里，他那张巨网还残留在那里，但他所繁殖的那群后代已被食死徒赶去为他们战斗了。空地中央燃着一堆篝火，摇曳的火光照着一群沉默不语、神色警觉的食死徒，有的仍然蒙着面戴着兜帽，有的则露出了面孔。两个巨人坐在外围，给周遭投下巨大的阴影，他们的脸像岩石刻的一样冷酷粗糙。哈利看见芬利亚尔鬼鬼祟祟地在啃他的长指甲，金发大块头罗尔轻轻擦着流血的嘴唇。他看见卢修斯·马尔福衣服垂头丧气，战战兢兢的样子，纳西莎的两眼深陷，里面满是惊恐，每一双眼睛都盯着伏地魔。他垂头站在那里，两只苍白的手交握着面前的老魔杖，仿佛是在祈祷，或者在默默地数数。哈利仍然站在空地边缘，荒诞地想到一个在捉迷藏游戏中数数的孩子。在伏地魔的脑袋后面，巨蛇纳吉尼仍然浮在他那闪闪发亮如同一个巨型光环的魔法笼子里，不停地旋转盘绕。多洛霍夫和亚克斯利走到那群人中间，伏地魔抬起头来。 没有他的影子，主人， 多洛霍夫说。伏地魔的表情没有变化，火光里那双红眼睛似乎在燃烧，他把老魔杖放在修长的手指间慢慢地抽动。 主人， 是贝拉特里克斯在说话，他坐在离伏地魔最近的地方，头发散乱，脸上有一点血迹，身上并未受伤。伏地魔举起一只手让他别作声，他便不再说话，一双眼睛狂热而崇拜地盯着伏地魔。 我愿意为他会来。 伏地魔看着跳动的火苗，用他高亢清楚的声音说， 我愿指望他回来。 没有人说话，他们似乎都像哈利一样害怕。哈利的心脏使劲撞击着他的肋骨，似乎决意要逃脱这具他准备抛弃的身体。他用汗湿的双手脱掉隐形衣，把他和魔杖一起塞进长袍底下。他不希望受到诱惑出手反击。 看来我是错了， 伏地魔说。 你没有错。 哈利聚集起全部的力量，把声音放到最大，他不想让别人听出他害怕。复活石从麻木的手指间滑落，他迈步走进了火光，眼角的余光看见他的父母、小天狼星和卢平都消失了。在这一刻，他觉得除了伏地魔，别人都不再重要，只有他们两个。这幻觉转瞬即逝，食死徒全部站了起来，巨人发出吼叫，四周一片喊叫声和吃惊的喘气声，甚至还有大笑声。伏地魔僵立在那里， 但那双红眼睛看见了哈利，注视着哈利一步步朝他走近。他们之间只有那堆篝火。接着一个声音喊道： 哈利，不！ 哈利转身一看，海格被五花大绑地捆在近旁的一棵树上，绝望地挣扎着，庞大的身体晃得头顶上的树枝摇摆不停。 不不，哈利，你上，闭嘴！ 罗尔大喊一声，挥了一下魔杖，海格不作声了。贝拉特里克斯早已一跃而起，他急切地看看伏地魔，又看看哈利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。周围还在动的唯有火焰和那条蛇，蛇在伏地魔脑袋后面的闪光笼子里不停地盘绕又松展。哈利可以感觉到胸口的魔杖，但他没有伸手去取。他知道蛇被保护得太严密了，即使他用魔杖瞄准了纳吉尼，也会先被50个魔咒击中。伏地魔和哈利仍然互相对视着，然后伏地魔把脑袋微微偏到一边，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男孩，没有嘴唇的嘴巴扭动着，露出一个古怪而阴郁的笑容。他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一簇丝丝迸溅的火焰。食死徒们谁也没动，他们都在等待，一切都在等待。海格在挣扎，贝拉特里克斯在喘息，哈利却无端地想到了金妮，想到了他光彩照人的模样，还有他的双唇贴在自己唇上的感觉。伏地魔已经举起魔杖，他的脑袋仍然偏向一边，像一个好奇的孩子，想知道如果他继续的话会发生什么。哈利直视着那双红眼睛，希望那一刻立即到来，越快越好，趁自己还能够站立，还没有失去控制，还没有暴露出恐惧。哈利看见那张嘴在动，绿光一闪，一切都消失了。